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平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6858。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天出版社的张云涛，我是一位出版人。阅读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我们的阅读将我们的人生往丰富的地方指引，也往更高更明亮的地方指引。我想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本曹文轩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他的名字叫《蝇王》。 那是一只很亮的萤火虫，它的亮光让爷爷看到了涌来涌去的浪，那些浪像是一群没有归栏的大白鹅，它颤颤抖抖地飞在浪尖上，爷爷的心颤颤抖抖地悬着，他不再呼唤它回头，只在嘴里不住地轻声说道：“快点飞过去吧，快点飞过去吧。”那只萤火虫却渐渐显出胆怯和疲弱的样子。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声音？ 小群姐姐 啊，兔子回来了啊！哎哎呀， 噔噔噔噔，你看看、我今天被同学涂了个五颜六色。 天哪，白色的兔子怎么变成一只彩虹兔子了？ 他们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对呀，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 是的，他们还说了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然后单独对我又说了一遍，祝我节日快乐。 应该是祝你生日快乐。 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 唐耳朵，我已经去我领养你的地方好好的查过了。 真的？ 我发现你的生日就是六月一日。 我的礼物呢？ 什么礼物啊？ 什么什么什么礼物？ 儿童节的礼物，我不是昨天就给你了吗？ 可是今天又是我的生日啊。 可是我昨天才刚刚去查了，所以我还没来得及准备你的生日礼物呢。 算了算了，没关系没关系。 我可以为你唱一支生日歌吗？ 好呀。等等， 猪， 我觉得你现在的打扮太朴素了。 打扮太朴素了？ 我的蜡笔，我的水彩笔， 我的 还有 一 罐喷漆， 多好看的衣服呀！ 请你先闭上眼睛。 你要给我准备一个儿童节礼物吗？ 当然。 好吧，闭上眼睛了。 红色的给你画在脸蛋上。 你干嘛动我的衣服呀？到底是什么礼物呀？ 这个蜡笔，蓝色的，画在你的眼皮上。 好痒痒。哎呦，我的脸也好痒痒。哎呦，什么东西凉凉的。哎呦。 哦，对了，再拿一条红色的丝带给它系上。 我的脖子好累呀，这是什么呀？ 好了。现在我把你打扮的跟礼物一样送给我自己。 让我照照镜子。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比利时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 GV 希纳顿，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天地童书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奇奇好棒中英双语故事，最棒的生日。小兔奇奇，长长的耳朵，红红的鼻头，他今天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琪琪穿上妈妈给她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背带裤，神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好几个鬼脸儿。她眨了眨眼睛对自己说，今天会是完美的一天。琪琪来到客厅，妈妈说，我们的小树星来了，生日快乐宝贝儿，来让妈妈亲亲。妈妈亲了琪琪三大口，原来今天是琪琪的生日。吃完早饭，妈妈和琪琪用彩色的小旗子和横幅来装饰客厅，小猫也来帮忙了。琪琪说， 我们要把气球挂在大门口，这样我的朋友们就能看到派对的地点了。 今天他们要在家里为琪琪举办生日派对，瞧，房间装饰得很漂亮，桌子上放满了盘子和杯子。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和面糊、摊薄饼，这可是琪琪最爱吃的薄饼啊。琪琪先用擦子擦了整整一盘子胡萝卜丝，再等妈妈把面粉、糖和牛奶放进了一个好大的碗里，然后把它们搅啊搅、搅啊搅、搅匀了，再把擦好的胡萝卜丝倒进面糊里。 妈妈，我们会做出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生日薄饼。 琪琪用舌头舔着嘴唇对妈妈说。妈妈已经把面糊搅好了，她把装了面糊的大碗放进冰箱里说， 宝贝儿，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一定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生日薄饼。 现在差不多都准备好了，瞧，房间里挂了彩旗 还有小兔子剪纸。琪琪已经向所有的好朋友都发出了邀请，伊万、阿斯雅、汉斯、糖糖、康妮、蒂姆、帕特，当然还有他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安妮。生日派对会在2点钟开始，现在还有10分钟。妈妈坐在沙发上，琪琪跑来着急地问 妈妈，他们怎么还不来呢？ 妈妈回答说， 哦，他们很快就会到的。 琪琪朝门口跑去， 听妈妈，听，我好像听到门口有人。 打开门，果然是朋友们来了。哇，这么多只小兔子，灰色兔子、白色兔子、棕色兔子、花兔子，这都是琪琪的好朋友。第一个到的是阿斯雅，紧接着其他的朋友也都到了，大家手里拿着信封，拿着礼物，大家进到屋子里欢呼起来， 嗨，生日快乐，琪琪！ 琪琪很高兴， 他看了一圈，可是还有一个人没来。 琪琪小声地对妈妈说， 妈妈，安妮没有来。 妈妈拿出了一封信，对琪琪说，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亲爱的宝贝儿，这封信是给你的。 妈妈打开信，大声地读给琪琪听。 琪琪，生日快乐，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来参加你的派对了？不，当然不是，你要跟着蓝色的箭头指示仔细找，就会找到我的。那么待会儿见，你的好朋友安妮。 嘿，宝贝儿，这封信是安妮写的，她要你做个游戏呢。 琪琪心想， 这就像是玩寻宝游戏一样。 原来安妮藏了起来，琪琪和朋友们跑出去开始找安妮。 琪琪首先看到了地上的蓝色箭头， 哎，来呀，蓝色箭头在这儿呢，朝这边走。 他顺着箭头指的方向向前走去，其他的小兔子也都跟着琪琪向树林的方向走。 可是接下来走到树林里，他们突然找不到线索了。还有哪儿呢？ 就在这个时候，帕特喊了起来， 嘿，在这里。 大家一看，原来在树上有蓝色的箭头。 帕特又喊， 还有这儿，这是另外一个箭头。 石头上也画着蓝色箭头，没错，现在琪琪也看到了。他们跟着箭头来到小河边，桥上的箭头指向河的对岸。他们跟着箭头穿过了小桥，朝树林的深处走去。大树上画着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箭头，大家顺着箭头找啊找啊，很快就来到一棵很粗的大树下。可是这里再也看不到别的蓝色箭头了。 琪琪嘀咕着， 我想安妮肯定就在这附近。 他小心地朝大树的后面看去，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兔子跳了出来。 嘿，没想到吧， 琪琪尖叫着。 哦，安妮，哇，我们找到你了。 琪琪，生日快乐。 安妮就在这棵大树后面。安妮给了她最好的朋友3个生日吻， 还把一顶红色的生日皇冠戴在琪琪的头上。他开心地说， 琪琪，这顶闪亮的皇冠是我亲手做的。 琪琪被吻得有点害羞了。 我谢谢你，安妮，我非常喜欢。 其他人都羡慕地看着琪琪头顶上的皇冠。这时候妈妈喊道， 好了，我们找到安妮了，游戏结束了，现在大家一起回去吃生日薄饼吧。 耶，吃生日薄饼去喽！ 所有的小兔子都欢呼起来。大家顺着原路回到家里，妈妈开始把准备好的面糊拿出来摊薄饼了。不一会儿，她就把一大摞冒着热气的胡萝卜薄饼放在了桌子上。她唱起歌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琪琪的朋友们也加入进来，一起唱，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琪琪，祝你生日快乐。嘿，太棒了！ 大家唱完生日歌就开始低下头吃起薄饼来。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薄饼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问大家， 嘿，有没有给我留一个薄饼啊？ 琪琪转头一看，是爸爸。 哦，爸爸，你回来了。 爸爸抱了抱琪琪，从背后拿出一个好大的礼物盒子。 生日快乐，我的儿子，这是给你的。 琪琪拆开了盒子的包装纸，然后他大叫起来， 哇，天哪，这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宝盒，真是太棒了。 生日派对举行得很顺利，在派对结束以后，琪琪的朋友们都回家了。琪琪把朋友们送给他的画挂满了整个房间，把朋友们送的礼物整整齐齐地摆成一排，然后他打开了他崭新的魔术宝盒。盒子里有卡片、小球、一个高脚杯、一块魔术布、一根魔术棒，还有好多别的神秘东西。哦，他都等不及了，他要知道这些东西的用法，他要学习变魔术。琪琪拿着魔术棍儿坐在床上，头顶上还戴着他的生日皇冠。他心想， 过生日真是太神奇了，这就有点像变魔术，只要一天就长大了一岁。 是啊，琪琪，你会这样快乐地继续长大的。 唐耳朵， 怎么啦？ 我给你准备一个什么生日礼物呢？ 哎呀，不用想了。 哎，你可以告诉我，你大概想要什么？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你现在不是有家了吗？我家就是 你 家。 只要里头有胡萝卜就行啦。 他想要胡萝卜。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接着往下听。 回家捡到胡萝卜就行啦。 啊，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不用准备生日礼物啦。 胡萝卜就是我的生日礼物了。 我们家已经有很多胡萝卜了。 还不够。 还不够。 现在这个家太小了，只够我吃两个礼拜的。 但是我们在储藏室里放了几百根胡萝卜呀。 还是不够。 那你希望我们放多少根胡萝卜才算够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想真心对我好的话，那从现在开始你就出去吧，去给我种胡萝卜。 桃耳朵听听听听桃耳朵，桃耳朵笑笑笑笑桃耳朵，桃耳朵唱唱唱唱桃耳朵，桃耳朵跳跳跳跳桃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桃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桃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桃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爸爸闲来没事儿，他看到呱呱和团团玩得挺好，就想起来也关心一下孩子们的学习啊，于是他就问这两个人，来来来，呱呱和团团，你们两个过来，我问问你们啊，你们能够解释解释，说一说什么叫火？谁能解释一下？ 团团随口答道， 就是把东西燃烧起来，就叫做火。 爸爸把目光又移向了呱呱，呱呱这个时候唯唯诺诺，半天也答不上来。呱呱的爸爸看了之后有点不耐烦，声音提高了八度，对呱呱说，快说呀你，我问你什么叫火。呱呱哭丧着脸回答爸爸的问题说， 你发脾气的时候叫火。 教育孩子的时候啊，有时候不能够操之过急，有些家长呢就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选择一丢丢的暴力来解决问题。这不，前段时间呱呱的爸爸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有这么一天，呱呱的爸爸问呱呱， 你这次数学考试得了多少分？ 三分。 话音刚落，啪啪啪，呱呱的屁股上就挨了爸爸三个巴掌。爸爸紧接着又问，你下次再考的话得多少分？ 下次我一分也不要了，一分也不要了。 爸爸在给呱呱讲护理的知识，他想用这种方式激起呱呱对事物的兴趣。爸爸对呱呱是这样事儿讲解的，这个呱呱你记着啊，这所有的东西啊，它都有一个热则胀啊，冷必缩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受热了之后啊，它就会胀起来啊，受冷了之后呢就会变小，这个呀是有一定道理的。 呱呱听到这里忽然跳起来对着爸爸喊着说， 哟，原来如此，所以昨天我手上被火烫了一下就激起一个包，原来是热胀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育才小学的赵子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眼睛。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